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新奇。据调查，近几年我国考研人数屡创新高，女生扛起半边天，非全日制考生甚多。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城市人口已占到世界人口的55%，预计到2050年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在吉隆坡法庭出庭，被加控3项洗钱罪名，但他出庭否认涉案。巴西卫生部近日开始在全国进行麻疹疫苗接种推广活动，仅今年就记录了1000多个确诊病例，是1999年来最高值。2018年内，北京市朝阳区81个地铁站、303个出入口的环境提升整治工作，让百姓出行更加方便。近日，从北京市石景山区获悉，该区将通过高标准建设10块冰场，年底率先实现全区3.5万中小学生全部上冰体验。由约翰尼·德普主演的惊悚片《谎言之城》在上映前一个月被撤下了院线。该影片主要讲述已故说唱歌手谋杀案的故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跟着我开始服从爱情跳跃衣，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我在当他的体育。

带着风一起从头来过。我们既然曾经拥有，我的爱就不想停顿。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一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知道我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总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你都不管。人的一生会积累，是问号是泪水，以为哭完都不管。

得轻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 那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 这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麻烦 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这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969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欢迎收听969假日航班，我是主持人亚威。周末总要出去放松一下，户外休闲运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而卡丁车是一项既刺激又有魅力的赛车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在涌入大大小小的卡丁车馆体验赛车运动的魔力。本期假日航班邀请到的嘉宾便是几个热爱卡丁车运动也从事卡丁车事业的年轻人。 经典969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圣道博越国际卡丁车的李杰西。 大家好，我是圣道博越的卢涛。 我是圣道博越国际卡丁车馆的教练，我叫郝飞。 我是圣道博越国际卡丁车馆的教练，我叫李雪松。 卡丁车运动自1940年在东欧开始出现，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在欧美普及并迅速发展起来，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而卡丁车也被称作赛车手的摇篮。 卡丁车的起源来自于欧美，最开始呢是从劳动中发展出来的，之前呢是割草机， 英文呢叫 go kart， go kart， 然后翻译成中文就是高卡，经过这个演变演绎就变成卡丁车的这个翻译和解释了。卡丁车大家都知道，它是赛车的摇篮，很多这个 F1 的著名车手其实小时候都是开卡丁车起步的，因为它容易驾控，因为它就是简单的由轻钢管组成，加上4个轮胎、方向盘和1个座椅，再配上发动机，那它就可以驰骋在这个赛道上来体验驾车的感受了，所以它是一个赛车的起步，然后再随着这个竞技水平的提升，可以开更高级别的卡丁车，以及走到房车和赛车这个领域去。 平时开车我们更加注重安全，而想要体验赛车，去体验竞技类运动的刺激感，卡丁车就能给你。 实际上在卡丁车运动项目里面呢，规范性的要分为娱乐型卡丁车和竞速型卡丁车。那娱乐型卡丁车呢，实际上是4冲程的，速度相对来说是可以达到50到60迈的这么一个速度，但是室外呢还有2冲程的竞速卡丁车，那个对于车手的驾驶能力就要求的非常的高了，它大概能达到160甚至更高的一个时速，所以对速度非常高，对它的驾驶能力也要求是相应是更高一些。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开卡丁车，最吸引我的地方可以缓解压力，因为现在工作节奏特别快，压力也确实比较大，所以调上几节车的话 可以忘却所有的事情，专注在赛道上，专注在车和人上面，你的赛道的还有对手，对吧？所以可以很好的排忧解压，在车场上就给你很好的一个驰骋和释放的一个平台吧，等于是。 我认为卡丁车场是给了很多喜欢车的人一个合法合理去赛车超车的一个空间吧，一个平台。卡丁车场因为你永远开车比赛的话都不是单独的一个人，所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家沟通感情啊，一个团建。赛场上是对手嘛，赛场下了就是朋友。对对对对。 常开卡丁车可以给每一个人带来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对于孩子来讲，他们也需要在繁重的课业之后有一个良好的放松。进行卡丁车运动的孩子在娱乐的同时也同样锻炼着他们的心智。 从儿童上说的话了，卡丁车因为是有速度的，对儿童来说是一个胆量的一个挑战。你要有胆量去提速去加速，还会锻炼儿童的体能，包括专注度。因为你在比赛中呢，你始终要全神贯注的去保持到一定的高速，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去锻炼这个孩子的整个的一个身心，包括体能的一个培养。未来的方向是往专业车手还是任何的一个职业，卡丁车我觉得它给他带来的这些体验或者经验都是可以延伸到很远很远。 无论是放松娱乐还是想要更专业的体验卡丁车，一个专业的车馆，一群有经验的教练，会给喜爱卡丁车的你带来更优质的体验。 俱乐部里面一方面它有私教，我们有专职的教练，他们都是拿着职业证书的，可以给你系统的培训。然后驾驶，其实驾驶车辆你知道它是有一些技巧的，而不是纯的体力的一个消耗，所以我们有教练可以对你做一对一的这种辅导。另外呢，我们还有不同的这种叫俱乐部的产品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续带你跑30分钟在赛道上，通过这个长时间的去在赛道上驾驶，对你的车技和车的速度是有很好的一个提升。然后对于女性车手，我们也有单独的一些产品。车馆里面还有双人车，如果是一些女孩子第一次来不敢驾驶的时候，也可以由我们的教练或者由她，比如说是男朋友带来的，也可以去体验双人车，让别人带着一起先感受一下。包括家长带着孩子，孩子如果低于1米，他不能自己独立驾驶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双人车进行这个亲子的驾驶。 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亚威。炎热的夏天，要不要和九六九美女主播乔伊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呢？手握方向盘，在平日的安全驾驶下，你是否也有一颗追求极速的心呢？卡丁车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在发车线上等待绿灯亮起，勇往直前。第一届经典九六九卡丁车听友娱乐赛，你还在磨蹭什么？给油啊！ 我要怎么说？